又做慧能大师没老师啊，眼前的我们这一位海鲜老和尚没老师，出家师父只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就念了92年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。啊，这个法门关键就是信，叫难信之法，难信能信，这个人就福报啊，善根福德永远真的具足了，这怎么可能相信佛？尤其现在真正有懂得一些科学的，就更难信。啊，但是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他们所研究的是两个阶段，一个是宏观的宇宙天文学，第二个是微观世界量子力学。宏观是无穷大，微观是无穷小。啊，所以物质现象被他们搞清楚了。啊，物质现象不是真的，是从念头生的。证明大乘经上说，色有现成，啊，色就是物质现象，相有现成，相也是物质现象，啊，这句话被现在量子力学证明了，啊，我们对这个肯定不再怀疑。那念头从哪来？佛经上有，念头从业相来。意向从哪来的？从意念不绝。意念不绝从哪里来的？它没有原因。啊，所以佛用一个无始，无始这个味道，你要细心去体究。无始什么？没有开始。没有开始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全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有开始是真的，所以无明不是真的。无明所变现出成果的万法，没有一法是真的，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能把这个联想贯通，你才晓得真有为。啊，这一种观察，这一种言语，真是究竟高明的智慧啊！你要是没有体会到，很难懂。你怎么想，越想问题越多啊！不是常识的熏修不容易体会到，我们是搞了60年锲而不舍，没有一天放弃，放弃了就不行了，打铁成热了，冷了就不行，那一定是锲而不舍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，相信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 啊，就开悟了，就明白了。啊，为什么心起见了嘛？没有别的，心前一清净，智慧就现前。智慧是自心本有的。啊，实际想想，常寂光，这三个字是一桩事情。啊，常里头有极有光，光里头有常有极，极里头有光有常，通一二三三个而已。啊，那是自性的心的，自性本有的。啊，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不从外来。这句话说的好。本自具足里头有隐有现，有缘它现象，没有缘它不现，不现叫隐。隐的时候，等觉菩萨也不知道，那现的时候，有缘的人全能见到。啊，这个道是什么呢？因缘地理是地，苦集灭道啊！断见所，先断见我。断见惑，正因虚头暗果。出口地位虽然不高，他是圣人。三不退里面，第一个位不退，他证得了。换句话说，他永远不会退转做凡夫，这个地位是固定的。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在六道里头他有实现，我们在六道里没有实现。啊，像犯罪在牢里头，我们所判的是无期徒刑，他们是有期的，他有出去的希望，我们没出去的希望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今天要超越，就靠特学，阿弥陀佛就是特学，啊，可能比他们出去还快。啊，不跟阿弥陀佛不现呐，自己确实没有能力超越，这是真话。自己好好去想想，不靠阿弥陀佛，没有人特现你。啊，只有阿弥陀佛这个特现管用。那么见惑里面，小乘讲的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佛为了教学方便，把八十八品归纳为五大类。这好说，五大类第一个身见。执着身生活，这错的。六道众生，包括到色界天人，哪一个不把身当作我？ 啊，那么佛给我们说，身不是我，你能承认吗？从早到晚，念念不忘的这个身是我，几个人能把身见放下，知道身不是我？不执着这个身啊，身是什么？身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好像衣服，衣服是我所有的啊，房屋，房屋是我所有的，身也是属于我所有的。为什么？我不生不灭了，我没有生死，身体有生死，无生死的身怎么会生活呢？那这个头一桩要看破，啊，破身见，这五种错误的见解，身见最重，破要从最重的下手，啊，不再执着身生活。啊，那什么生活呢？现在有不少人说身不生活，灵魂生活。灵魂会去投胎呀、啊。身有生灭，灵魂没有生灭。啊，有人。啊，人死了之后，他见到的是灵魂，灵魂比他的人年轻。啊，人虽然衰老了，脱离这个身体之后，好像很年轻。啊，灵魂是不是我呢？不能说是我。也不能说不是我，为什么？他做不了主啊！佛法里我的定义是有两个重要的意思，第一个是做主宰，第二个是自在。你看，灵魂做不了主，他要去投胎。如果真能做主，一定是投胎到好地方啊！啊，享福啊！投胎到贫穷之家，受罪，他怎么会灵呢？啊，甚至于投到鬼道了、畜生道了、地狱道了，更苦了，他为什么会到那里去？所以他不灵。啊，佛法里称他迷而不觉，他迷惑颠倒，啊，非常容易受诱惑，啊，财色名利诱惑他，五欲六尘诱惑他。啊，在哪一种诱惑一起贪心，他就去了，就去投胎去，自己做不了主宰。啊，投胎去了之后，觉得不对了，后悔来不及了。啊，那要在那个境界去过一辈子。 六道里头，生死无常啊，真的是无常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那到底什么生活呢？佛法讲灵性、自性，也叫法性，这是真正的果。禅宗有个话头，叫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那是真果。发现的真果有没有生相呢？没有。灵魂有生相，有色相，所以它会现身。这个色相叫无表色啊，佛经上的无表色，有定功的人能见到啊，凡人见不到，它是透明的。慧能大师见性，明心见性，那就是把真我找到了。他说的五句话是形容真果，体相作用。啊，他说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何其是没想到，啊，没有想到自性。”本自清净，从来不染，本不生灭，啊，没有生灭，本自具足，一样不缺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啊，所以佛法不相外求。佛法向内，啊，外面东西是假的，里面东西是真的。啊，本无动摇，这是自性本定，就真心是没有动摇的。妄心是频率在震动。妄心啊，整个宇宙都在动啊，这个动就是阿赖耶啊，阿赖耶的频率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夜贪痴32亿的显灵，夜贪痴的时间很短。百千是十万，32亿乘十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频动频率多少呢？32亿啊，这320兆。我们现在科学了，时间用秒数单位。啊，一秒钟能弹一次啊，我相信可以弹五次啊，普通人可以弹五次，那乘五1600兆一秒钟，这么高的频率，所以它在我们眼前现象确确实实是在眼前，我们丝毫感觉都没有。 宇宙是什么时候缘起的？是当下。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这一般人很难懂。我们隔了几十年，才有这个概念，是当下，承认的。那为什么他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？就是当下的一念，当下一念觉了，就成佛了；一念迷了，就犯佛了。而这一念的时间这么短。啊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次的生命，啊，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的，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。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过去未来。现在有没有？现在有没有？说现在，现在过去了。般若经上讲的好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个一切法包括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觉悟的人怎么对待？觉悟的人在面前，他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就不了。如果起心动念分别着迷了，迷了什么境界？迷了是六道轮回。啊，觉悟了，觉悟了是四圣法界，就是三乘。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还是菩萨？啊，没有彻底觉悟，没有见性，也就是没有离开波动现象。波动现象就是生命，没有离开生命。那离开生命是不生不灭，那就离开了。啊，本无动摇，不生不灭。可是这个自信能生万法，啊，就是。他能现整个宇宙，能现一切万法，我们身都在现的，他能现。那遇到缘，他就能现，现千变万化，千变万化无法形容。你看看，一秒钟。它变化多少次？要记住，一秒钟啊，它产生的变化1600兆次。哪一次是我？不可得。我们起个念头的时候，不知道经过多少个变化。啊，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了， 凡夫心里有所念，我们起个念头。佛问弥勒菩萨，这一个念里头有几念吉祥事业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那佛问的一念里头有几个几多念，有几多相，有几多识，相跟识连起来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这叫无蕴。那我们这才明了什么叫无蕴结构。无蕴不可得，无蕴是现象啊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无蕴是物质的基础啊，物质里是最小的，金刚经上叫它是业，物质里面的业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它组合的，叫业合相啊，整个世界是业合相，整个宇宙也是业合相，一切万物都是业合相啊，都是这一个基本的物质，它组合的现象，业合相。业合相是缘聚，它会散，缘散相就灭了，就没有了。缘聚的时候现行，缘灭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它不是真的，你执着的真的错了啊！你想占有它，错了。占有不到，想控制它，控制不到，全打妄想啊！明了这些事实真相了，这叫看破，这叫观。看破之后啊，放下了。在这个现象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执。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执住了，不再起心动念。万法平等啊，万法也如。平等一如怎么讲法，万法皆空，现前有，有即是空，在现前有你能看到空，你就解脱了。那空跟有揉在一起，空就是有，有就是空，空有不二，那空有也如这个一定要细细去观察，啊，观什么呢？观那个1600兆分之1秒，观着。那这是一个相出现的，大乘教里佛说的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，无明出现的，无明存在的时间多久呢？是1600兆分之1秒。所以叫无始无明，无始没有开始， 无始无终，他的十根重你找不到，你是开始他就完了，就灭了啊，找不到十宗，十宗就在眼前，啊，这个念头灭了，第二个念头起来了，这叫阿赖耶。啊，自性跟阿赖耶不一样，自性没有生命，自性是不生不灭，所以定。皆皆明自性，定越深越接近啊，到见了性的时候就圆满了，见了性是自性本定啊，本定就是慧能大师第四句所讲的本无动摇，那是自性本定。不定是三业，不定是阿赖耶，设法界完全是阿赖耶变的啊，心性识变啊，心是真心，真心迷了现出境界，但是这个境界里头有阿赖耶变质了啊，真心所现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。这位经上讲极乐世界，描绘的极乐世界就是真心所现。如如不动啊，不生不灭。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茫然不知，所以叫无明。无明这个意思，你怎么完全不知道啊？谁能见到无明？见到无明就明了啊！经常常说八地以上，那么彻底以前知道这个事情，解悟啊，他丝毫都不怀疑，虽然没有见到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拔地见到了，叫正悟。圆教初住就证悟了，证悟就用真心了，不用妄心。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真心妄心怎么区别？真心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用真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是妄心，这才真正明白了佛为什么叫我远离分别之处，远离起心动念，是教我们回归自性的， 不远离回不去啊。从哪里远离？就从现前境界远离啊。现前环境不好，就找个地方修行。有没有？没用处。你找到的还是境界，你喜欢那里清净，那个清净就是你的障碍，就是你的烦恼。啊，佛是叫我们立妄想分别执着，没有叫我们立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没有。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执着，都不分别，都不起心动念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。所以真正修行人要不要选择环境？不需要。一般初学的人需要。真正起初境界了，不需要了。为什么呢？也是万法皆空，根本就不会心动念，对一切法根本就没有执着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全没有。这是真心的啊，没有分别，分别是我是你是他，没有念头，这种真心。啊，真心能随意一切缘，谁也不懂啊。真心谁也不懂，不动随缘是菩萨，那是佛，这就是觉悟的人啊。他不动，能随一切众生的缘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。菩萨呢，随缘当中学不动，啊，那叫真功夫。二乘人声闻缘觉，他不动，他不随缘。为什么？他随缘怕动，不敢动。凡夫呢，随缘随着动啊，心做不了主，随缘随动啊。是菩萨随缘学不动，什么缘都可以随啊，不要起心动念，学着真修行，真功夫啊，真本事，这不能不知道。无量寿起现人，彭继谦居士造的。对于这段事情，他有详细的解释。啊，那这对我们修佛人来说呢，他这一段的解释就非常重要。啊，论词甚详啊，论语 虚了法执，乃至甚至方明正性。我们不了佛智，佛的这五种智慧都不了解，这不是真性啊。啊，下面他说，以一切智不离自性。无我，无我所，我是假的，不空的了。啊，为什么说无我无我所？我们也很幸运，啊，很早我们就读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要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过，没有我所，一切万法都没有。啊，一切万法怎么来？一念。一秒钟有多少个一念？1600兆啊！啊，什么是真的呢？那一念是真的。这一念出现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一真庄严。都是一念念的，这一念是自己的一念，不是别人的。啊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头，只有一念，一念马上就过去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第二个一念不是前头一念，啊，念念相续。念念都是独立的，啊，是相似的相续，不是真相续。真相续后面就是前头的一念，那叫相续。后头这一念不是前面的一念，啊，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师印可以能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如果后一念跟前一念是一样的，你在实验室里看这个水接近啊，应该两个相同的，一定都不差，嗯，完全相同的。为什么他实验十几年没有看到两个相同的？啊，这是说明念念都不相应，都不相同，啊，这大同小异。啊，绝对不没有完全相同的，所以念是假的，念不是真的。念要是真的，念念就相同；念是假的，啊，相呢，相有念生，是念出生的。那么你就晓得，能生的念不相同，所生的相怎么会相同？啊，像是物质现象啊，物质现象也是念念不一样啊，统统没有啊，啊，无我无我所，事实真相了解之后，凡身业主共同所知，啊，前面说这五种知，佛有。这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般若智慧，佛有，一切众生 个个都有，一点都不稀奇。这段事情，我们用什么心来看待？平等心，啊，平常心，这是真的。全心自心具一切智，本来成佛，不与心外，必有幸福之心啊！如是回向，是名唯心净土，即得见佛，即是非常快速。你跟佛就相应了，见佛就是成佛，你不是佛见不到佛，你不是菩萨见不到菩萨。啊，唯心净土是真的，这从理上讲啊，啊，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啊，弥陀真的跟自己是一体，绝对不是假的。自己真正是弥陀啊，没人相信。你要相信的，我念弥陀，念自性弥陀，我求见阿弥陀佛是自性阿弥陀，一切法全是自性，自性释迦牟尼佛，自性毗卢遮那佛，啊，自性卢舍那佛，佛与佛陀如是，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法不如是，法法皆如啊，法法皆是自性啊。我们看过灯会员，你能有这种心态，五灯会员就看出苗头了，你看懂了。你没有这个心态看五灯会员，你会看到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肯定大乘法里头，净宗是大乘，凡身也如，万法一体，啊，共同慈智，全心自心具一切智，本来成佛，这个观念要有，我们就不会堕落了，我们就不会做错事了啊！我们就真正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我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他也本来是佛，对一切法了， 恭敬心就生下来了，傲慢心自然就下降了。啊，还有我比他强，他不足，不如我，这个念头，这是轮回的念头，这是错误的念头，全都错了啊！那进入这个境界，自信的心得现前了，啊，清净平等就现前了，大慈大悲现前了，若于自心住知，又知一切。啊，我们对事实真相还有一点疑惑，那怎么样呢？不免心外见佛，心外能不能见佛？见不到，因为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我们六根所接触一切境界，全是自心变现，心心是变，啊，自己的真心，自己的阿赖耶变现，啊，要记住佛这一句话，就是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心现一切相，一切相就是心。啊，古人的比喻说得好：“一金作气，气气皆金。”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把这个参透了，看禅宗的语录，就能看出味道出来。那么带着疑情就看不到了，真相看不到了，带着疑情反复至今，啊，你以为心外有福，虽修诸善呢，尘缘往生不得见福，以不切福之福，但是生到边地一尘，过无我道缘生果上相等，西夏第一人曰：“无有地狱，恶鬼、禽兽，人非软动之类。”啊，那么这个文字就是说，那各种无有三恶道缘。此正表弥陀大悲心切，故守两愿，唯愿众生无苦。啊，这是真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是祝福，修行正果，唯一的一个大愿。为什么要修行正果？是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啊，这个力量才推动他了。啊，世间这些众生为什么拼命在做恶业？什么力量在他们推动他？这个推动的力量是来自财色名利，这个力量推动它。无所不为也，以为他能得到什么。如果他要真正知道 事出世间一切法空无所有啊，像般若经上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那个财色名利就淡化了，不起作用了。那为什么假的不是真的？他就能得解脱。啊，这些人迷了，不知道这是假的，以为是真的。啊，做梦里头在争夺，财产名利。啊，给一些互相竞争的人打得头破血流。啊，一觉睡醒了，这一身冷汗，什么也没得到。在六道里头醒过来了，就脱离六道了。谁醒了？阿罗汉醒了。啊，阿罗汉知道这一场空，啊，醒过来，住四圣法界，四圣法界还是不究竟，他没有分段生死，但是他有变异生死。啊，两种生死啊，在六道里边，两种生死都要受，在四圣法界只受一种，啊，分段没有了，变异有，啊，变异是无常。六道里的初现初现，四圣法界微现，那就是苦少，若多苦少。从哪来的？从分别来的，从妄想来的。妄想就是起心动念，在那个地方用功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啊，修成了，等于做梦又醒了，啊，醒了之后什么也没有了，全是假的。说法界是梦啊，六道轮回是梦中之梦啊。世尊在大乘经上常常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喻，梦是主要的比喻，幻泡影是不住的，真正比喻就是像梦境啊，梦幻泡影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清晰的人不难体会到，啊，我们细心观察，昨天过去了， 它存在吗？不在了，永远不会回来了。啊，我们活动落的这些相，再放开我看，那什么？那是梦一场，也是永远不再回来了。这不都摆在面前吗？以前没录像看不出来呀，现在录像上那是梦，就在眼前。啊，能得到什么？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事实真相就是一天比一天接近死亡，这是事实，谁都不能逃过。早年我讲经常常谈这些，啊，人的一生从出生就非常精进，一分一秒都不停止。啊，往哪里去呢？往坟墓里去。从生到死，精进呢，一秒钟都不停。啊，这就叫人生。佛看得很清楚，你到这个时间来了，就是生死生死，永远在搞生死，死了就生，生了就死。那这个生死轮回很苦啊。啊，实际上你细心去观察，这个生死轮回，它的真相，弥勒菩萨说说的。啊，涅槃指多少个生死了？32亿8000年，一念就是一个生死。每一个念头是圆满的无因。无因里头所现的全宇宙，一禅止，啊，我们如果把它换算，假设一秒钟弹五次，就是1600道个生命。啊，每一个生命都不停住的，这不住啊，幻想啊，到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变法界虚空界不利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求的？啊，总而言之，两个字，佛把它描绘出来了，叫无常。啊，无常的反面有真常，真常有没有？有，自性是真常的，永恒不变。所以大乘追求的就是 大般涅槃的印度话，啊，涅槃通常把它翻成圆寂，圆是圆满，寂是清净寂灭，这是正常的，永恒不变的，不生不灭。啊，进入这个境界叫成佛，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。人人都能成就，为什么？你是迷是从这出来的，迷破了之后自然就回归，啊，所以不要找，它是现成的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只要你能把迷断掉了，你就见到了，你就证得了，并没有失去啊。这个字体是自信，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。他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，具足无量无边的赞叹，啊，无量无边的向好，他没有任何欠缺，是自己的本性啊！啊，佛教教学到终极，你成佛了，就是。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什么是无所得呢？一切是本有的，而是迷了之后我们失掉了，不是真失掉，叫迷失啊，觉悟之后就统统有得到了啊，得到不能叫得到啊，是你本有的，所以叫无德。啊，具足智慧等等，你能够现大神通。你能够帮助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还有许许多多无量无边。在迷惑的六道众生去帮助他们呢，啊，这就叫佛事，佛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，这些现象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人道虽然辛苦，人道能解决问题，只要觉悟啊，那要想真觉悟，真觉悟你就放下，障碍你觉悟是哪些东西啊，障碍你觉悟最严重的是自私自利，是名闻利养，是贪嗔痴慢啊，外面呢是五欲六尘，破迷开悟，最好的方法是学习经教， 学习经教最好的方法是讲经教学。你看，十方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，没有一个不是从这一道出生的。啊，讲经教学，确确实实自利利他了。天天讲经教学，你就不会被外界的一切众缘所干扰。你能保住自己，不受外界影响了，你才能得定，你才能开慧，你才能证果。啊，凡是会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你不能成就了。啊，做再多的好事，都还是在六道，脱离不了六道。脱离不了六道，就等于你这一生空过了，白过了，一丝毫成就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每一天晚课，我们做反省做忏悔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，我今天有没有被境界干扰，我想很多人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。如果想到这个问题，自己就会恐怖啊。为什么？没有长进啊，天天空过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别人赞叹你几句，哎呀，很高兴，你被他影响。别人回报你，你就生气。你怎么一点都不能做主？随着外头境界转，这是轮回呀，天天在搞轮回，轮回心造轮回业，后头的果报就是轮回。太可怕了，你不了解世事环境啊，你的警觉性提不起来。啊，很多人都知道刘素云居士的成就，他没别的长处，他警觉性高啊，他那个缘也很殊胜，他得红斑狼疮，比癌症还严重，医生告诉他你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，让他心里很准备。这个缘好啊，他有高度的警觉啊，一天到晚二六十钟就一直佛号，一部无量寿经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放下了。 他的成就就这么成就了。决定不受外界干扰。啊，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所有一切智见，就是一部无量寿经。十年，他成就了。我们今天连一天都做不到啊！啊，我能不能不受外面干扰呢？不受外面干扰这段事情，不怪别人，完全是自己的事情。啊，人家来赞叹你、赞美你、恭敬你，阿弥陀佛；人家来骂你、侮辱你、羞辱你，阿弥陀佛。我不受他干扰啊，我通通是阿弥陀佛。我真的是阿弥陀佛，看到善人阿弥陀佛，真阿弥陀佛；看到恶人，真的阿弥陀佛，不是假的。你就成佛了。没有怨恨心，没有欢喜心啊，那个真欢喜，那个欢喜是法喜充满啊。骂你、侮辱你、害你，都是阿弥陀佛，欢欢喜喜。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啊！啊，纵然拿着刀枪把我杀掉了，阿弥陀佛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谢谢你啊！啊，要不然我还多待几天呢。你早一天把我送走，我感恩你，真的一点都不要，是要感恩的。为什么？他造的是恶业。他那个恶业到地狱受果报啊，他是到地狱把我送到极乐世界，我怎么能不感恩呢？我还能恨他吗？我要恨他不知道感恩，跟他一道去了，到地狱去了，去搞冤冤相报去了。感恩，真正感恩。那无论受什么重大的灾害，若无其事啊，菩萨来考验我，看我是不是真放下了，看我还有没有染污啊，是不是真的清净。啊，所以早年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看到经上两句话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日。我试了两句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一天都不假，世间没有恶人，妖魔鬼怪到我来都是福。啊，所以境随心转啊，凡夫呢，凡夫可怜颠倒了，他的心随境转错了。心随境转，你就会转到法界地狱；境随心转，你就能成佛成菩萨。 啊，所以欧耶大师讲的好啊，净缘无好丑啊，好丑在于心啊，外面环境啊，善言恶言，顺境逆境平等的，没有两样啊。好丑是我们自己失望的分别之处，离开分别之处就平等了，看不到好丑，看不到善恶了啊，是非善恶邪正都是恶念当中产生的，啊，离开妄想分别之处了不可得了，它不是诸法实相啊，它是假的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真正修佛人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肯定要遭大难，要受大苦。啊，别人不相信，你善心善意对待人，人家怀疑你，你存的什么心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有什么企图？那是不是想害我？人家不往好的想，全往负面想，你要能受得了，你要能不改变，你才能成就啊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时代啊，要非常的智慧，非常的德行，才能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苦难众生这些态度对你，你能承受是帮他们消业障，帮他们赔福德，这在佛法叫代众生苦，他们造作所有的罪业我来承担。诸位细心去想一想，去体会一下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遭遇过大难，受过大苦，慢慢这些众生觉悟了，他对你相信吗？他会想到啊，我欺负别人，那个人生气会报复我，我欺负你，你不生气，你不报复我啊，你还来帮助我临死之前再想一想，我这一生遇到一个好人，他救我了啊，这一生不能救我，来生救我啊，决定会有觉悟的一天，他会感恩啊，我们自己能承受，不但是自己的业障消了，刚才讲了众生的业障我也带他消了，这个带他消了的具体事实，他慢慢看出来了，他觉悟了。佛门里面菩萨修行一定的果位也有观定力啊，传授法王的结尾 啊，也同样行这个大礼。啊，把本尊的印跟真言传授给他。印也是几句话，印证。在佛门称为法印。啊，大乘的法印就是实相。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，这就是法印。真实心就是诸法实相，啊，延伸的意思就是思想要真，言语要真，行为要真，一切真实，这是如来的法印。啊，真言多半指咒语。啊，净土中的真言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。佛号呢是真言当中的真言，无上真言。为什么？它含一切佛法。啊，不仅是阿弥陀佛所说之法，释迦如来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，都不出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都不出这一句，就全都包括了。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、所学、所行、所证、所传、所教，全都在其中。啊，这在本经可以这么说。啊，接受灌顶之后，这个人就可以依教奉行，随分学习。啊，学习走这条路，这一条路是在讲，就是看破放下。没放下就是没看破。没看破就是没放下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啊，看破赶快放下。不要留恋。啊，总体来说就是万法皆空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在家同时每一天看电视，出家学佛的同学，啊，我们这一帮人每一天收看我们的讲经、我们的分享，啊，无论在电视或者电脑荧幕上，啊，每天的结束， 我们套一句禅宗的话，你会吗？会看吗？会听吗？这个会的意味很深，会怎么样？入进去了。怎么入了？开悟了，成佛了。因为你在荧幕上所看到啊，电视荧幕、电脑的荧幕，那就是圆满的佛法。现象、仪式、因果都摆在你面前。天天看，能不修吗？看出苗头出来了。相是妙有，那体是真空，真空不空，能现象。妙有非有，虽现象，相不存在。那相是假象。决定不可得啊！他一分分分秒秒，分分秒时间太长了啊！再讲千分之一秒、万分之一秒，在这个微细的频率之下波动，产生的幻想，这个幻想了不可得了。你把这个看懂了，翻过来就是现实生活。现实生活里面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跟电视、电脑啊，这个道理是相同的，都是普通。啊，现实这个环境里头是什么频率？1600兆，1600兆分之一秒，就是一秒钟，它波动的速度是1600兆次一秒钟，不是真的。这个概念要搞清楚啊！你要晓得不是真的，你就不执着了，你就不计较了，你的心就定了，你就恢复正常了。心不定会动摇，这心不正常，叫无常。无常很苦啊！了解事实真相，心定了。啊，恢复正常了，觉真净，这三个，一个得到了，其他两个都得了。啊，我心得到了正常，就觉悟了，就清净。一个得到了，三个都得到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，接触外面的境界，眼见色很好看，那些赏心悦目，不知道是假的。诸佛菩萨跟我们一样。也看也听，他看到听到是真的，我们看到听到全是虚妄的。这差别在哪？他们看到听到接触到不起心不动念， 完全用的是真心啊，真心不动啊。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自信就是真心，本无动摇。”啊，起心动念是波动，妄心不是真心。妄想出现的，就是幻有出现的，真相隐蔽了。啊，妄的心，真的隐。我们是在这个境界里头，诸佛菩萨是妄的没有了，真的完全现前。我们在同一个境界里头，同中又不同。那同是从分见妄。楞严经上说的，共业别业，同是共业啊，个人的感受是别业，诸佛菩萨的感受是明心见性，见色色相上见性，闻声在音声上见性啊，我们凡夫呢，见色迷在色上，闻声迷在身上，起的作用不一样啊。同一个境界啊，迷雾不同。境界在面前没有改变的，啊，这种事情是不好的，但是也不难的，六道凡夫，啊，四生法界也在其中。我们单说六道，六道搞清楚了，四圣也就明白了。啊，所有现象能观所观，能观是物质的事情，外面的境界，有物质，有精神，有自然现象。啊，所观的能观是自己。自己的八十五十一心所能观所观呐，能所是一业不是二，决定是一体啊。由于频率太快了，这种变化就在眼前，再说的亲切一点，就在这个身体，眼耳鼻舌身，外面的，里面八十五十一心所，里面的，全都是在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。波动里头产生的，离开这个波动什么都没有，而这个波动是不存在的啊。我们举个例子，细心去观察啊， 这个是从前电影的底片，我们称它做幻灯片。电影是幻灯片的动画，这个原理发明的啊，这个如果放在幻灯机上放一张一张的，你没有看到它动，但是放在电影放映机里的，它就是转动。这个道理我们清楚啊，放映机的镜头打开一张，一个画面照在荧幕上，再把镜头关起来，再开第二张啊，速度多快呢？一秒钟24张，这是一般的电影，24张，一秒钟24张，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，好像是真的啊！看到他有动作，有声音上，你都能听到啊。那我们就想到，我这24张才用一张啊，只有一张幻灯片，其他全是空白的，放在望远这个放映机里头啊，对准荧幕来播放。这24秒里头只有一张，我们睁大眼睛去看，看到没有了？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有一个光亮一下就没有了，里面什么的不知道，那不就是个星星吗？24张重叠在一起出现的画面是波动的，这个动作的这个画面，如果单独一张的不动啊，没动啊，连续播放你就看到它的动作了。其实这个底片没有一张啊，没有两张是完全相同的。那么我们看事实真相就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，理事真的是不二啊，现在在我们面前波动的频率是一秒钟，不是24张，是1600兆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你的眼睛要能捕捉到1600兆分之1秒，你看它全是假的啊。谁有这个能力呢？这大乘经上讲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的眼睛能够捕捉到1600兆分之1秒，厉害呀、啊！本能啊，自性本定啊，高雄刘医生在网络上下载一个信息给我，我看到了，现代的科学仪器有能力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这是过去科学家不敢想象的啊，1000兆分之1秒，他怎么能捕捉到？ 啊，现在的飞机，国际航班，飞机的高度10000公尺，速度1小时1000公里。我们用一个1/1000秒的快门照相机，它在空中进行去，你就照它，它不动。照下来看看，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模糊，它没动。那就速度赶上，我只是1/1000秒，它还不到1/1000秒。啊，今天科学技术发达了，对我们学习经教帮很大的忙。啊，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一些概念，在从前人很难相信。啊，现在科学用这些机器，啊，居然能赶上啊这么高的频率，发现了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一切万事万物能看所看，能听所听，能出所出，无非都是幻想，没有一个是人。那造罪受报也都是幻想，冤枉。真正明白了，觉悟了，对于这些能与所全放下了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与这个真相大对。你全都知道了，这是什么？佛知佛见啊！他们入这个境界，我们也能入这个境界。任何一个众生都能入这个境界，只要你放下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本来是佛。所以不起心不动念，你不是做不到，而是不肯做。啊，肯做呢，当下就是。啊，难得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场表演。啊，一句话之下听明白了，不起心不动念。他就成佛了，一言之下了，见到本来面目。达到究竟圆满了。那早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我们做了个事情啊，六祖能大师在中国，在五祖方丈师祖为我们做一次事情啊，叫我们真看到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执着？为什么要分别？为什么还要起一些不善的念头？ 啊，造作一切不善之业。越来的这些果报，自作自受啊，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决定要自己负责任，百分之百的自负责任。别人来诱惑你，来挑拨你，你如如不动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你为什么要听？你为什么要接受？你为什么要跟着他转？是自己迷惑，与他不相干的。外面的境界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恶缘也好，善缘也好，知道他是在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。那个幻象，楞严经上说，到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你看1秒钟它生灭多少次？1600兆次。那一次的生灭，你能想象到吗？无法形容啊！一刹那，刹那太大了。啊，一秒，人家已经是1600兆次了。人王经常复述，一弹指又是刹那。一刹那有900生命，都是佛的方便说。啊，细说说不出来，太危险了。啊，其法称为妙法，门称为学门。啊，这是第一种戒缘，啊，这很普遍的。戒缘之后得不到利，能不能得利益，全在自己修行。自己不认真修行，不得利益。古人有个比喻，是一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。啊，从器上看不一样。我早年在美国有一个同修，也是华人，他做假首饰，黄金做的，他的展览室玻璃柜里面展览出来差不多将近20000种，花样不一样啊。啊，你进去看看，真叫美不胜收啊，琳琅满目啊。啊，是不是它是镀金的啊，不是纯金，镀金。 那镀金放在那里，你看不出来是假的，啊，很便宜，每一件几块钱，是几块钱，丢掉不心痛，戴起来真漂亮，比真的还漂亮，啊，就销路好啊，销全世界。啊，我去参观，还有一些人陪同我一起去，我就告诉大家，你们今天看到了，古大德举的比喻叫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，你在那里看到了。啊，不明了真相的人看到什么？看到这成千上万的这些工艺品呐、啊。啊，内行的人一看呢，你看到什么？我只看到一样东西，金，这全是金的。啊，再多的样子全是金的，全体就是一个金子，这个觉悟的人呢，看我们这个花花世界，他看到是什么呢？就看到一个心。这花花世界淋漓尽种种种种这些现象，全是一心变现的，全体是心啊！就好像参观这个黄金金器的展览呢、啊，全体就是个黄金啊，就是金啊！啊，他看到真的东西了，看到像呢，那是假的，假象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看东西啊，至少要看三面，体相作用，这才把真相明白了。看一个不行的，要看三面的。啊，体相用，啊，要微细观察呢，至少看八面。这里就有因缘果，啊，体里头有体相用，有体之体，体之相，体之用，相里面呢也有体相用，有相之体，相之相，相之用，作用里头啊也有体相用，用之体，用之相，用之用啊，看东西怎么个看法了啊？八面还有两面，色跟理。啊，体质体里面有理有事，体质相里头也有理也有事，体质用里头还是有理有事，密面看到那叫深入啊，你看得细啊。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个能力啊，只是看到表面，哪有这么危险？从这个地方我们才能稍稍体会一点，佛菩萨看东西跟我们不一样，他看透了，看透了之后得了一个总结是什么呢？总结是空，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我们连自己的身都不可得，我们的自己念头也不可得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控制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执着， 这全是假的啊！既然知道全是假的，全是空的啊，空不是无，假不是没有，啊，佛教导我们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，把妄想放下，妄想是假的，对你有害没有利，啊，分别放下，执着放下，这三样东西都放下了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凡夫跟佛差别就在这里，三样都放下了是佛，三样都放不下是凡夫。那菩萨比佛差一点，三样放下两样，还有一样没放下，菩萨。啊，妄想没放下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这人是菩萨。阿罗汉又差一等，阿罗汉三样只放下一样，不执着，他有分别才有妄想啊。于是我们就明了了，佛法的修行自始至终放下而已啊。千经万论都是叫我们放下，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你对真相不了解，所以你没放下。那千经万论说的什么？说的是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完全通达明了了，你自然放下了。啊，这个自然放下在此地就是善巧耐心啊，你把你的心呢安住在一个地方，不至于心浮气躁，不至于妄念纷飞啊，妄念纷飞心浮气躁是心没地方安住啊，心要住在一处啊，好了，住在一处心就安了，住在一处那叫禅定啊，定在一个地方，住在一处纵然没有开悟你还是凡夫，你的能量就比别人高，你的智慧比别人大，你的福报就比别人强，只要把心安在一个地方，这也是宇宙的奥秘。信心不可思议，